喜马拉雅出品，苏玛丽原著，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唇齿甜撩》来袭，每日四集更新，欢迎订阅收听。第四十七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因为蒋婉是女孩，从出生她就不受待见，爷爷奶奶重男轻女，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父母也深受其影响。蒋婉出生那天，爷爷奶奶也就来看过一次，没报喜，红包也没封一个，连红鸡蛋都没给亲戚散，总共坐了不到一分钟就走了。母亲因为刚生完孩子，又看公婆脸色难看得很，自然对这个刚出生的女儿更没有好脸色，常常边喂母乳边骂，骂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骂公婆没良心，骂自己男人没用，最后骂自己女儿哭什么哭。这些都是蒋婉开始懂事以后隔壁邻居告诉她的。家里的弟弟从出生起就被父母呵护着，爷爷奶奶也笑眯眯地时常过来走动，时不时就跪在地上让弟弟骑大马。蒋婉远远地看着，脸上在笑，可心里却有些瑟瑟的难受。他隐约觉得自己的父母包括爷爷奶奶都太不公平，都太偏心了，但他骨子里却又认可他们，因为他从小到大被他们灌输的理念就是男孩子才是一个家里最重要的继承者，弟弟蒋涛将来要为父母养老，他们对他好是应该的，而蒋婉理所当然的应该在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从他记事起，他就要早起洗衣做饭，还要给蒋涛穿衣服，帮他洗漱干净，送他上学之后再跑步回到自己学校。家庭作业他从来都是在学校完成的，因为在家里他没办法做作业，他也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私人的时间，他的时间是大家的，他要做饭，要倒垃圾，要给蒋涛洗脸洗澡，要给爷爷和爸爸跑腿买烟买酒，回来还要收拾蒋涛弄乱的房间和所有玩具，还要把蒋涛撕坏的书本一页一页重新贴好，还要在冬天守在炉子旁烧五壶水。冰冷的冬季，大家用完全部的热水，没有人想到他，而他只能冻得咬牙切齿地用冷水快速洗漱完，因为再烧一壶水要浪费半块煤炭，母亲是不允许的，而他也没有时间再熬下去，因为实在是太困了，他怕睡在炉子旁，更怕炉火不小心把自己头发烧了。他的头发是刚念初中那一年被剪掉的，一直剪到底，卖了150块。他哭得很厉害，母亲只是说， 过几个月就长出来了，哭什么哭啊。 他觉得自己变丑，很久都不愿意照镜子，去学校都低着头，学习更认真也更加刻苦，因为老师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他不想改变什么命运，他只想考个离家远的大学，离那个家远远的。母亲也有对他好的时候，为他买新衣服，给他买新鞋子，那段日子父亲红光满面，蒋涛也天天吃鸡腿啃鸡翅，身上甚至穿着带牌子的衣服。后来蒋婉才知道爷爷住院了，父亲和姑姑几个子女凑在一起把爷爷的遗产分了。后来在爷爷的葬礼上，蒋婉看见父亲和大姑二姑二伯几人哭得满脸是泪，他只觉得讽刺。蒋婉中考成绩很好，是那一片分数最高的， 父母觉得脸上有光，这才让他去念的高中。某天晚上，蒋婉起床喝水，听到父母在聊天，才知道父母原本是打算送他出去打工，工资都跟人家谈好了，一个月1500，包吃住，每天工作13个小时。父亲还非常谄媚地跟人家说， 我女儿什么活都能干，只要给口饭吃就行。 还问人家 有没有富二代，能不能帮忙介绍一个，等我女儿到法定结婚年龄就把她嫁出去，礼金我们不要求太高，50-60万就行了。 蒋婉躲在门口听得心口发凉，门内的人却开始讨论蒋涛以后的婚事，要给蒋涛买房子娶媳妇儿，还得买辆车，话里话外都在为蒋涛打算考虑。只有他像是父母捡来的，没有人在意他的死活。蒋婉上学的生活费很少，他每天吃的也少，内衣小了也没钱还，卫生巾只用最便宜的那一款。高中很多女生都爱打扮，也知道爱美，但只有她只低头学习。宿舍里的人都知道蒋婉穷，偶尔也会露出轻视的表情，她全当没有看见。这个世界不只是她一个人这样穷困寒酸，而且这只是在学校，大家所拥有的都不过是父母给的，没有必要自视甚高。蒋婉高中住校，一个月只回家一次，他每次回家要做的就是打扫卫生，把家里堆了好几天的衣服一次性洗干净，把父母和蒋涛的被单床单换下来，再把他们所有人的鞋子刷干净。他要忙整整一天半才能把这些事做完，而做完这些刚好又到了去学校的时间。因此每次坐车去学校的时候，他的手上身上全是洗衣粉的味道。他也有觉得温馨的时候，母亲会询问他在学校的生活，问他学习怎么样，考试难不难。他后来才知道，母亲拿他的生活费打麻将打输了，没钱给他了，最后让他带了一袋子的方便面去学校。蒋婉在去学校的车上哭了一会儿，快到学校时他怕路上碰到同学，没敢再哭。他慢慢变得自卑，学得越多他越自卑，他开始察觉到自己和身边同学的巨大差距，那是原生家庭带来的，是他穷极一生也到达不了的高度。他开始怀疑读书这件事的本质，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吗？后来现实告诉他改变不了，即便他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命运依旧能将他击倒。他记得高考完的那天，同学聚餐，同学的父母都穿着体面的衣服，而那群同学脱了校服以后，穿着时下最潮最流行的衣服和鞋子，用着最贵的手机。蒋婉出现的时候身上还穿着校服，她没有手机，没有漂亮的裙子，手上没有亮晶晶的指甲油，她只是坐在角落里安静地喝着她第一次喝的椰汁。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同学聚餐有人会买一个3层蛋糕，他连生日都没有庆祝过，更别提吃过那么大一个蛋糕，而同学们却拿着近1000元的3层蛋糕互相砸着玩。他舍不得砸，他小口地吃小口的抿，他心里默默地想着， 以后赚了钱，过生日的时候也要给自己买一个这么大的蛋糕，希望是3层，也希望自己能买得起。 本集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点赞、加分享哦。